制增效，有利于明确办学导向，依法办学，有利于保证学生和家长的权益，提高社会满意度。日前，市教委公布了最新民办高等学校及其他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状况年度检查结果。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等25所学校年检结论为通过等次，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等36所学校为基本通过等次，北京民族大学、北京八维研修学院等15所学校为暂缓通过等次。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黄埔大学、北京东方大学、北京新华大学和北京世贤研究学院5所学校为不通过等次。市教委提醒考生，考生可以从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平台的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网上查询学校的信息，仅限学历教育民办普通高校，也可以在市教委官网查询北京市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18年秋季招生政策的通告文件，选择正规的教育机构。本市首轮新中考成绩已经发布，7月7号至11号符合填报提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和统一招生志愿条件的中考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填报时考生需要兼顾成绩排名和体检状况，并注意保持梯报梯度的填报。北京教育考试院中心中招办主任马红辉近日做客教育面对面为考生支招，他建议考生填报志愿首先要明确升学目标，第二是要明确升学的途径，第三是要了解升学办法。记者日前从北京101中学了解到，该校怀柔校区将于7号举办2018初升高的校园开放日活动。今年9月1号，该校区也将迎来首批高中生。据了解，该校区是北京市1+3培养试验项目的学校，高中部面向怀柔区全区招生。怀柔各初中校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且在同一学校具有连续两年学籍的现初二学生可以报名参加本实验班。学生在初二年级结束后就可以进入1+3培养试验班，在怀柔校区完成初三及高中共计4年的课程学习。怀柔校区采取与101本部双培养的模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可以根据自愿原则，由 5% 到 10% 优秀生源到北京101中本部就读。近日，北大和清华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校园的安保中，为师生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优化和规范了校园秩序。北大计算中心与保卫部经多次勘查、测试和改进，初步完成了刷脸入校系统的研制和开发，于近日在该校西南门部署了第一套刷脸入校的闸机。这是该校计算机中心刷脸迎新、刷脸签到和刷脸进门等应用之后的又一大创新。据了解，刷脸入校和其他的刷脸技术相比，具有更为高的难度，因为室外人脸识别要解决白天强光和晚上的微光过暗的难题，同时还要保证识别速度和准确度。目前本市已经进入了手足口病的高发季，仅六月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4000多例，比去年同期上升近90%。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家长要注意儿童个人的卫生和饮食卫生，及时对孩子的衣物、玩具、餐具进行清洗和消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不发病，成人也会携带手足口病的病毒，并且会把病毒传染给儿童，因此造成外出回家之后也要注意勤洗手和勤洗脸。 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大家这个阶段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问留言。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的，我们赶快有请出三所学校的招办老师给我们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您好，听众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来做客我们节目非常激动啊。欢迎张主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戴军。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于瑞。于处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我们的老师会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提问。好的，那么第一时间段我们首先走入中华女子学院，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中华女子学院地处首都北京，是全国妇联所属、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全国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女子普通高等学校。目前涉及的招生批次有重点本科批、普通本科批、专项本科批和艺术类本科批、高职单考批和普通高职批。学校一直致力于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两性和谐发展，服务妇女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四字精神、公益意识、知性高雅的应用型女性人才。学校设有4个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符合社会需求定位，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其中一些专业的就业率达到100%，就业时专业对口率达到70%。学生在校期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各类学术及社会公益活动，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充分展示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学校近年来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交流互访，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政府重视妇女教育和妇女发展的重要窗口，先后与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90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3年获得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2004年获得招收港澳台留学生资格。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高职的一些具体情况哈。一上来我们首先介绍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今年的招生计划还有变化有哪些是需要提醒考生的呢？ 你好，是这样，我们中华女子学院呢，今年在北京高职批次的招生计划一共有111名啊，和往年相比呢，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啊，主要增加的也就是我们今年要面对的一个变化。我们往年在普通的这个高职批次有一个学前教育专业，一般是文理科各放了25个计划，一共是50。那么今年呢，学前教育的高职 时的专业招生计划，我们增加为文理科各有50个，也就是说总数变成了100，但是它的批次也相应的变化了，在提前批。 以前是在 这个普通高职批次 啊、所以大家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今年放在提前批了。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因为这个人数已经提升了一半了。 对， 所以说喜欢学前教育的同学，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考哈。这个是学前教育专业，另外咱们还涉及到其中的哪些专业呢？ 我们其他招生的专业呢，还有旅游管理专业，我们的这个教学的方向是酒店服务与管理，另外还有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它分了2个招生的方向，一个是高级家政管理，另一个是健康管理与服务。 好，今年是相当于这个社区管理与服务，它是有2个方向的。 对对对， 那咱们在报考的时候也是要填2个方向， 是要分开填报的。 分开填报。好，这个是今年的计划还有招生专业。另外刚才您提到今年在提前批次投放了100个学前教育的专业计划。 是的， 这个也是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 学生可以享受这些福利政策。请张主任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呢？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北京市统一的5年计划的一部分。对于实际上今年也是计划实行的第一年。我们目前了解到呢，首先学生他是一个免费的师范生，就是他在学费上面是免除学费了， 全免。 对对对，同时呢，不影响他在学校的其他任何的奖学金啊相关的这些评定，都是和其他这个非免费的是一致的，他所享受的校内的待遇是一致的。但同时呢，学生也要承担一个义务，就是说首先他入学是要签订协议的。可能他要保证毕业之后在这个幼教相关领域要从事不少于5年的这种服务。 也就是说我毕业之后必须我这个就业得对口。 是的。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填报志愿之前考虑清楚的。 对，要提前想好。 不是说扩招了，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报了。也提前想好自己的一个生涯还有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 当然实际上呢，就我们往年的经验来说，学前教育专业之所以我们会在北京投放这么多的计划，就是因为一方面市场它对我们的毕业生有需求，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这是北京普遍考生和家长比较认可的一个专业。 您觉得哪种类型的学生特别适合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小孩嘛，他带小孩肯定得需要耐心哈。咱们往届的这些学生有哪些特点呢？ 我想我们可以想到的，比如说耐心、爱心，这是一定要有的。另外呢，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年我们在普通批次的入校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提前的面试，对学生的特长并没有要求。但是入校之后呢，可能所有幼教相关的一些这个技能，包括绘画呀，那个钢琴、舞蹈都要有所涉猎，都是专业的课程。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填报这个专业志愿的学生自身还是要有，你可以没有基础，但是希望你是有兴趣，你愿意学习。 而且还要多才多艺。 他可以入校之后你就会变得多才多艺。 好的，这个是学前教育。另外咱们入校之后会有哪些课程设置呢？ 学前教育我们的专业课程呢，除了大家最常见的像心理学呀、儿童发展心理学相关的课程都会有。另外呢，还有幼儿园的儿童保健啊，幼儿园的课程的这种设计啊，幼儿园的游戏设计啊，还有幼儿园的社会与科学活动教学法等等等等。 好，因为今年也是扩增了这么多人哈，一共是100个计划。文理这个科目哈，所以说这个分数哈也不太好预计哈，今年咱们可以提供一下往年咱们这个录取的分数线。 对，因为我们往年在北京招生的专业就是相当于是4个专业，在这往年的专业里面，学前教育的分数是最高的。像我们2017年在北京学前教育录取的平均分是302，最低分是290，这个是文科。理科呢，平均分是289，最低分是278。 这个提前批次学前教育它是男女生都可以报考是吗？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高职专业只招女生。 只招女生哈，怪不得叫中华女子学院。所以说有一个那个微信网友 提问说男生可以报考吗？ 不可以。 对，在这里明确答复不可以哈。失望了，失望了，肯定是咱们那个中华女子学院的铁杆粉丝哈。好，我们这段时间呢为您介绍的是中华女子学院。我们接下来呢前期还收集到了很多家长的微信提问，我们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再介绍一下。 好。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一段时间为您直播的是中华女子学院，我们继续邀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微信网友的一些提问吧，比如说这个可爱多他问了，想请张主任介绍一下，因为咱们整个这个专科哈专接本项目它有一个3+2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3+2专升本呢是这样，首先它的主体是我们北京市统一的这个专升本的这个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每年是有毕业生，这个专业毕业生的15%通过推荐，然后参加统一的考试考核，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可以成功的升到本科继续就读。我们学校呢一直是本校升本校啊。另外北京市对于这个当兵入伍的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你有一年的优秀士兵可以免试升本。另外呢，这个入伍的同学也有资格参加一个单独的这个也是专升本的考试，单独划线，都是很优惠的，另外呢，同时我们还有这种就是留学的3+2的专升本项目，当然这个可能涉及到最终参与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少，有去日本留学的，有去美国留学的，他首先要求可能在校内的这个学业基本上是要修读完，那么通过申请和考核，去外面读书，如果考核你的顺利完成之后呢，你同时还可以得到对方高校的这个本科层次的这个证书。 就是校内的可以得到一个，然后国外大学的可以得到一个。好。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近几年哈，刚才您也公布了这个学前教育的一个分数线，咱们还涉及到其他几个专业哈，咱们一起来公布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参考的分数。 好的，我们的社区管理与服务，健康管理与服务方向，文史类，2017年的录取的平均分是275，它的高级家政管理方向呢，文史类2017年的平均分是191，旅游管理呢，2017年的平均分是285，那么在理工类，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两个方向，去年我们是最终没有录到在京的生源，旅游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方向录取到的学生的平均分是230。 好，这个是分数方面的一些提示。另外在这个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提醒考生的？ 录取原则，因为咱们北京市啊这些年一直实行的就是一个专业一所院校这个单独的填报，所以可能它不涉及到这个调剂啊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到我们今年变化的这个提前批次了，因为它最终是要和北京市教委来签订这个服务协议的，所以我们是要求呢，就是除了这个国家统一的体检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依旧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高职院校的还有专业方面的情况。因为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先来解答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提问给张主任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本科志愿它是学校先提档，然后再和这个进行专业志愿的分配。那么如果说是专科志愿的话，也是一个高校加一个专业吗？不知道这个投档具体是怎么执行？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因为北京市的这个统考统招的专科招生呢，它分两个批次，按照专科提前批、专科普通批，然后这样依次来录取。其中呢，专科提前批是设置了两个顺序志愿。然后每个志愿呢，可以填报一所志愿院校、志愿高校。每个高校呢，后面可以设置六个志愿专业。这个和我们的本科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专科普通批次，它是一个平行志愿，设置了20个志愿高校，每个志愿高校后面只能跟一个专业 啊、哦，只能带一个专业，那就是一高校加一个专业， 对， 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个呢，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考生想同时他想填报中华女子学院的学前教育，不是另一个批次，想同时填报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专业和社区管理与服务，其中的两个专业，那么他必须中华女子学院。这是一个志愿高校，其中一个后面带了旅游管理，那么在另外一个志愿院校里面依然选择中华女子学院，那么下面后面的专业志愿带另一个专业志愿。投档进来的时候，在不同的专业，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调剂的，因为它明确的一个高校后面投进来的只有那一个专业。 就是不存在这个专业调剂这一说。 对对对，这个一共有20个平行志愿，所以在他填报的时候依然是要把握梯度。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他说他报了一个学校的好几个专业，这个学校是提档之后再分别比较各专业的分数吗？看够哪个专业就进哪个专业吗？ 这其实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如果说他是在专科普通批进行这种填报方式的话，院校加专一所院校一个专业之间是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学校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调节的。 那顺序批次的话，就相当于我要是先分数优先，然后再看志愿。 对，就是如果一所院校后面带了六个专业，像这种情况是学校要根据他的这个专业分配的录取原则来给你做专业的录取。 好，谢谢张主任的回答。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另外一所学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是北京市属普通高等学校，北京市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新时期新阶段，学院进一步服务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团青工作发展需要，强化政治、青年和人文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全国一流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和全国一流团青教育培训与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开放型、有特色、高水平的青年人大学。学校现有望京和金盏两个校区，全日制在校学生近4000人，成人教育学生800余人。学院高度重视对外合作交流，1995年开办外国留学生教育，2001年开办泰尔福商务分院中外合作办学，2011年成立国际学院，在办学质量和特色方面成绩显著，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学术机构开展交流活动。近5年来，共派出教师300多人次，学生200多人次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学院办学设施完善，建立了覆盖各专业的校外实训基地，共有各类校内实训室80多个，所有教室均配备多媒体设备。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实现信息化管理，馆藏50余万册，电子图书100余万册，电子期刊36万余册，学位论文485万册，中文期刊500余种，电子数据库资源近50个。 音视频资源25万小时，能够满足全院师生教学科研的多方面需要。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戴军。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还有一个投放的变化。 好，那今年呢，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呢，在京高会统招计划呢是222人。这222人中呢，艺术类的专业是13人，文史类的是116人，理工类的呢是93人。这222人中呢，分别有两个批次啊，一个是专科提前批，一个是专科普通批。那么在京呢招生呢，一共含方向呢是19个。这19个专业中啊，18个专业含方向是文理兼收的，分别是青年工作与管理、学前教育示范类、社会工作、心理咨询、老年服务与管理、证券与期货、会计、工商企业管理、文秘、法律事务、新闻采编与制作网络编辑方向、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制作方向，还有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方向、软件与信息服务、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广播影视类中外合作办学的新闻采编与制作、数字动画艺术。教育类的中外合作办学呢是学前教育方向。这18个专业呢是文理兼收的。那么还有一个专业呢在京招收普通理科考生，就是计算机应用专业。那么跟2017年相比呢，我们其实跟刚才张主任在说的，那么我们也招收学前教育的师范生。那么今年呢，这个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北京市教育幼儿园教师数量的不足，北京市教委呢也批准了我们学校增设学前教育的师范类啊这样的一个学生。那么此外呢，除了这三个专业这些专业之外呢，我们还增设了教育类的学前教育专业，那么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增投了这个老年服务与管理计划的专业招考生，以及这个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类的这样的一些招生计划。 好，新增了这个新增了这个学前教育哈示范类的，咱们这个今年需要有面试环节吗？ 是的。我们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面试报名，报名呢是从6月27日开始，截止呢是7月9日。如果各位考生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哈，进行这个面试报名。在面试报名之后，我们会在7月14日和15日主日面试考试。那么通过了我们的面试之后，在这个进行录取的时候，会根据这个高考的分数来进行录取。只有面试合格才有资格被录取。 还得有一个面试的环节。 对 哈。那么近期同学们对于面试哈，可以准备哪些方面？咱们具体会考察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网站的话啊，可以看到我们专门就这个面试啊，给各位考生提供了一个面试指南。那么在这个对，面试指南呢，提供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体检，那么我们也是要严格遵照这个北京市幼儿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检格这个检查标准试行的标准哈。那么报考我们学院的这个学前示范专业呢，要参加北京市的2018高考报名，并且是北京市的常住户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呢，就是在这个面试的指南上面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面试的内容哈。那么分5个模块，比如说语言素质模块、汉字书写模块、仪态仪表模块、音乐素质模块和心理测试模块啊，大家可以相应的做一些准备啊，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啊。那么时间呢是在这个7月14号和15号。 但是心理测试是填表吗？还是说会有专门的这个抗挫能力的测试？ 这个因为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命题中哈，就是也会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相关要求哈。其实这个真的大家不用特别紧张的哈，主要是考察大家的这个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而已哈。 好，不必太过紧张哈。那么刚才您还介绍了这个关于这个招生计划还有投放计划，而且今年咱们是有几个专业是扩增了这个招生人数是吗？比如说这个 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还有这个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专业。 今年是这样，我们呢增投了这两个专业的这个计划。那么一个呢是应对这个目前北京市的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转变哈。那么我们会发现，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考生啊，应该就业率非常高哈。那么我们其实之前招生啊，那今年呢我们是重新投放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在这个就业率上面，应该说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就业率都能够达到100%。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呢是我们今年增加的一个计划。那么在这个文史类的一个计划里面，也是看到了北京市对于这个软件测评等等的这样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的这个软件的测试的一些专业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高职院校的这个职业竞争比赛中都荣获佳绩啊，有获一等奖的哈。那么应该说这个对于我们学生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今年投放了这样两个专业的计划。 这个也是根据今年这个社会的需求哈。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这个专业相当于是供不应求哈。 对，是这样。 好，但是这些专业的同学也必须得能吃苦耐劳哈，也得有耐心哈。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网友的提问。风筝他说，志愿填报时，因为咱们有望京和金盏两个校区哈，有什么不同吗？专业代码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学校这个望京和金盏两个校区呢，是我们主要是按年级来进行这个分配的。那么金盏校区，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在金盏校区，二三年级的学生在我们的望京本部啊，所以其实不存在专业的这个代码的不一样啊。 一样的，只是那个生活的那个 区域不太一样。对， 没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因为咱们刚才戴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哈，很多同学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很迷茫哈，不知道要报考哪个。而且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咱们也得拉开这个梯度哈。咱们请这个戴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哈，近几年北京考生报考的一些热门专业或者是一些优势专业，给咱们推荐一下，参考一下。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从我们学校来讲呢，我们学校刚刚给大家介绍的19个专业里面啊，我们有三个是我们的市级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也有这个三个市级的高职示范性专业哈，那分别是青少年工作与管理、社会工作、文秘，那么是我们学校建院以来哈非常建设长时间久、建设成果非常好的三个专业，是我们的这个市级高职示范性专业。那么青年工作与管理、社会工作、文秘、法律事务呢，是我们市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那么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这样三年那个招生情况啊，从我们学校来看啊，学前教育哈，这个是首当其冲哈。那么其余的比如说青少年工作与管理、新闻采编与制作、工商企业管理、文秘、旅游英语、心理咨询、社会工作、法律事务等等啊，这些专业报考的这个考生是非常踊跃的哈。 好，而且刚才您提到就是有三个专业是市级高职示范性专业哈。 对， 还有是比如说这个社会工作、文秘等等专业是市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对， 有了这些头衔，这些专业哈和其他专业相比，咱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一呢，是我们这个从专业建设上来讲，它在这个全行业来讲是属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校内和校外的实训基地建设上，那么我们也有重点的一些投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师资队伍啊，来源于不同的这个高校。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青年工作与管理专业，那就牵头制定了全国的青年工作与青少年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建设标准。那么做了一个龙头老大的啊，是这样。 好，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专业哈，因为还涉及到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这个广播影视类的和教育类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具体是什么呢？ 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呢，我们主要是放在国际学院。那么国际学院呢，主要是采用 ACT 的国际人才培养模式，这个 ACT 啊，主要是指态度、证书和训练。那么我们现在国际学院呢，这个采用的各个模式呢，就是三年在国内学习可以取得我们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毕业证书，同时呢可以取得我们合作方 加方合作院校的大专毕业证书。 嗯， 所以呢，就是您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同时两个证书，国内和国外的同时都可以有了。 嗯， 此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跟加方合作，所以呢，我们毕业之后呢，可以到国外进行专升本。那么我们目前合作的有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就像一些英语类的国家有10余所院校啊。比如说我来之前啊，也咨询了一下国际学院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院长哈。那么比如说像英国的伯米吉州立大学、美国的康伯斯威尔大学，还有加拿大的康姆逊河大学等等啊，那都有我们的学生出去进行专升本，然后甚至继续求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比率还是不错的吧？ 对， 嗯，好，因为涉及到这个语言方面哈，咱们这个报考的时候会有这个相关单科的英语成绩的限制吗？ 这个因为是出国啊，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的哈。 嗯， 那么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这个英语能力呢，我们的这个国际学院呢，实现的现在是外教的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啊，是小班20人的小班授课。此外呢，我们的课程里面50%是国际课程，50%是国内的专业课程。应该说，如果我们的同学啊，在我们的学校里面认真努力的，跟外校多交流哈，多沟通，然后在英语上多下一些功夫， 嗯， 啊，那这个专业上的英语哈，应该是不会是一个大的阻碍， 不成问题的哈。而且咱们学校特别重视这个对外交流合作哈。除了咱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在其他交流方面也相当于给同学们增加一些经验哈。其他的咱们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享受到哪些国际交流的机会呢？ 我梳理了一下我们学院2017年的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大概呢是分为4类，一类呢就是交流文，这个叫交换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我们大概，比如说去年有去美国埃尔金社区学院，还有这个台湾地区进行交流学习的，那么一般交流的时间大概是6个月左右。 嗯， 那么还有呢一些短期的文化交流的项目啊，去年比如说去加拿大 UBC 语言文化之旅，还有波兰的 EULA 的这个历史文化之旅。 嗯， 那么此外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艺术交流类哈。那其实我们学校的艺术团是非常厉害的啊。 嗯， 那么我们去年组织了去赴韩国的艺术交流。 嗯， 那么还有去美国的艺术交流。今年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比赛类。那么去年比如说去香港参加京港澳投资大赛。 嗯， 那还有值得一说的是，今年我们组队参加了世界的啦啦操大赛，在美国啊，也是非常有参赛的同学也是非常有感受，我们也是全国选拔的这个重点队伍之一哈。 嗯， 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嗯，而且说到这个比赛哈，竞赛是咱们学校的一大亮点哈。 对， 哎，这些竞赛如果同学们参加了之后，他会在以后他的未来人生发展当中会有什么优势没有？ 我觉得一是开阔了视野，第二呢，在跟比赛对手交流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成长。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学校也会对一些贫困生提供一些这个资助的项目。 嗯， 那所以在有一些贫困生他没有办法说我自己出去这个实现这个海外交流，但是我们可以学校进行一些资助。 嗯， 那也满足了一些这个贫困生出去展现是这个增视野的这样的一些希望啊，一些愿望。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海外交流项目也是我们学校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 嗯，给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交流机会。 对对对，是这样。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咱们人才培养模式的亮点。概括了俩词儿：实用加精致，就是每一个学生学的专业你都会有一技之长。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旅游英语专业，它是侧重培养学生这个英语的应用能力。再比如说这个文秘专业哈，它是以茶为抓手。文秘专业会不会泡得一手好茶就能找到一手好工作呢？可以这样认为吗？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文科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去年在2017年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这个年会上，当时呢全国153所院校有提交了491个案例。那我们应该说现场有 96个现场展示的典型案例啊，我们学校就入围了3个。那比如说像艺术创作、服务社区建设、专业实践促进这个成方化人，包括我们的创新信息类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就是这样一些其他的案例吧，那都入围了，并且进行了展览。那刚才您提到的哈，这个旅游英语专业，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以这个校政行企多元合作与融合式中高职业衔接框架为契机，特别基于什么呢？实践、实训、实习这样一个英语能力的贯通培训机制，来打造学生所发展的这样一技之长。英语专业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参加这个产学研创的这个程度非常高。那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学生完成项目的这个相关成果的发表或者是获奖的比例啊，占到了他这个产学研创的90%以上。应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行业比较，那么专业学生英语类的技能比赛的获奖人次、规模和等级啊，在北京市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也是这个居于首位的。并且呢，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一带一路在这个国家在内的30多个在华驻京使馆外包签证中，我们去培养我们的核心骨干力量啊。那因为我们学校是特别强调人文素质高、政治素质强、有一技之长，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旅游英语的学生在这个月收入也好，或者专业的相关度也好，在这个雇主满意度调查上，应该说在全国的高职旅游英语专业来讲，是排名占前的， 有响当当的这个数据支撑哈。 对， 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旅游英语专业，它会持有就业签证，这个也是咱们就业方面的一大特色哈。 我们现在跟一些签证公司有这个长期的合作，那么在这个长期合作的过程中里面有到校的实训，然后还有我们学生要到现场去做这个实习，那么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就业，所以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打造一条龙的就业签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为我们学院的这个旅游英语学生的就业哈，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一个保障。 也就是说我实习表现好的话，我是一个双向选择，可以这样认为。 对，是这样 的，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这个方便。 对， 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专升本情况哈，咱们这个学校专升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对接的高校， 我们学校对接的是联合大学啊。那么专升本其实大多数高职可能都是一样，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15%的推荐，那么还有就是最后录取的比例呢是在全北京市是10%啊。那我们学校也每年是这样子按照规定来进行推荐专升本。同时呢，为了更好的满足一些学生这个专升本的一个需要呢，我们继续教育学院呢也做了一些专升本的一些专业设置。那么我们跟天津理工大学合作一些项目啊，那么大家在周六周日或者是就可以参加到这个学习中去，那么大家这个成绩通过毕业论文通过的话，也是可以拿到这个本科的这样的一个文凭的 啊，适合对接的这个大学。 是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北京市教委规定的15%的推荐，那这个是在毕业之后，然后再到联合大学2年的脱产学习。那还有一种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呢，它是利用周末的时间来进行学习。那么你可能如果非常投入非常认真啊，那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在毕业的时候6月份毕业，那他9月份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天津理工大学的这个毕业证书， 相当于专升本给学生提供了2次途径， 那两种方式。 好，我们现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还邀请到了中华女子学院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戴军，戴主任继续给我们进行介绍。戴主任，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考生的一个提问哈。快乐的鱼他说，请戴主任介绍一下期货和证券专业的就业方向和就业率怎么样。 证券与期货专业呢，它主要是面向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等，来提供这个柜台的业务人员、大堂经理、客户经理、经纪人、投资理财顾问助理和金融产品营销员这样的一些职业岗位。那么近三年的就业率呢，都在98%以上。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京港澳大学生外汇投资大赛，那也是这个证券与期货的同学参与的比较多。 好，那以后这个继续升学模式有保证吗？比如说他说的这个专升本方面。 其实所有的专业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读哪个专业，那么北京市教委规定的都是按专业排名的前15%推荐，那么北京市呢是10%的录取比例。那么我刚才提到我们学校任何一个专业哈，就是都是北京市指定的，叫北京联合大学。所以不管哪个专业，其实这个是都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比较个性化、私密化了哈。他说这个大专的正式就业的编制好解决吗？ 这个是要看大家就业的一个选择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竞争力的问题哈。那么在有一些有正式编制的这样的招大专生哈，这样的一些这个岗位上，那竞争压力可能会更大。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进不去，那么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 展示，够不够优秀。 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的，那接下来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这个分数线哈，给大家一个参考。 好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17年哈，这个我们不同专业的一个录取的一个分数线。那青少年工作与管理专业呢，文科呢是260分，理科242分，学前教育专业呢是278分，文科是278分，理科是269分，社会工作专业呢，文科是248分，理科呢是240分，心理咨询专业呢，文科是257分，理科200分，证券与期货专业呢，文科是182分，理科是213分，会计专业文科254分，理科231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文科239分，理科188分，文秘专业呢，去年的文科是236分，理科呢是191分。那去年呢，法律事务专业我们是有两个方向，今年我们合成了一个专业叫法律事务啊。那法律事务去年的法检助理方向呢是文科274分，理科是210分。那么这个法律事务公司企业法务呢，文科呢是261分，理科呢是216分。新闻采编与制作网络编辑方向的文科是167分，理科呢是183分。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制作方向的文科呢是194分，理科呢是239分。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文科呢是259分，理科呢是247分。计算机应用呢，刚才说了啊，招理科，那么最低分是218分。软件与信息服务呢，去年的理科分数是172分。那么还有就是广播影视类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新闻采编与制作数字动画专业呢，文科呢是166分，理科呢是238分。这里面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还有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还有这个教育类的中外合作的办学的学前教育啊，那大家因为去年没有招生，今年尤其像学前教育，今年中外合作办学也是今年第一年办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参照一下其他的专业分数。说得很快啊，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观北京的微信公众号啊，里面有我们的完整的招生简章，也有我们学院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此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戴主任。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